嗨， 喂嗨， 低 冇低啦，总之又翻到嚟我哋即系唔讲啦，系啊。咁上一集咧就讲紧沉船嘛，咁就有啲嘢未讲完，咁样样你有咩想补充啊？ 沉船我自己都试过，但系咧就沉咗两个礼拜啫，好快好快就 recover， 因为你同对方嗰个思想。成个生活模式咧，你知道唔会有将来，你就即系如果你未系去到母女嘅程度咧，你就其实都可以好快醒嘅。咁其实我知道你好多 theory 嘅，即系我嗱， 我又唔系多 theory， 我系多女，所以咧经历得多，所以就嗰次体会系比较深少少。咁我自己对于沉船嘅睇法咧，就系咁睇嘅。其实我就觉得就。沉就冇所谓嘅，我觉得，因为点解会冇所谓系，因为我觉得女人系贪钱噶啦，唔系女人系需要钱啦，男人都需要钱噶啦，咁女人需要钱好正常，但系佢所要求嘅钱，如果你系负担得起，我觉得又唔怕沉啊，我又唔觉得系一件戇鸠嘅事咯， 系合理啊嘛讲。 系啊，合理，即系视乎你嘅经济能力啦。即系譬如啊，我、哦、好似你普通打工仔嘅月薪，即系香港人均中位数啦，15000。咁佢要求你系你15000月薪负担得起，咁你咪沉咯。咁你觉得佢又开心嘅，同你一齐开心，我觉得无所谓噶、哦，你唔觉嘅咩？ 我真系唔觉。嗱，点解咧？又、好似我讲我十。年前九年前嗰单嘢，嗰时2007、2008年，大家喺股票同楼度都揾到钱啦，咁我系其中之一个啦，咁亦都识咗班猪朋狗友啦，咁就走去夜场玩啦，一个礼拜玩30000啦，咁有条女咧，嗰时喺深圳某条村都香港好熟悉噶啦，佢咧就真系高人嚟嘅，嗰时我亦都靓仔啲，咁就第一晚。见到一见钟情式，一嚟倾多两句就打车轮，我唔知佢系招呼好啊，抑或对我有 feel 啊，抑或我对佢有 feel 啦。总言之就不论叫做为何如何事情系乜嘢，我总言之就同佢打咗成晚车轮，而佢亦知道我个身系唔够钱嘅，佢招呼咗我翻佢屋企，跟住就搞咗两镬。 咁有咩问题呢？ 问题就在于呢，其实佢一晚呢都值1000啲嘅。佢、其实大可以呢就拜拜。咁成晚咁样打车轮呢，佢哋呢就真係唔缺仔嘅。真係唔係人人都打得车轮嘅，佢哋卖身就唔卖口嘅。咁佢就同我打足成晚车轮囉。咁我喺度发紧梦囉。嗰时我亦都有啲失落啦。其实大家我想强调。沉沦嗰个原理呢，好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你自己本身呢是有啲不如意，或者有啲你想发梦，而啱啱个梦好主动咁走到埋嚟，令到俾一个好靓嘅景象，或者你 又未必好主动嘅，系你咁啱撞彩遇到佢囉。因缘分嚟嘅啫， 缘分啊！佢咧，佢哋又受过专业训练嘅，佢点样氹 啊？你系都要咁样偏见 嘅。屌佢妈咪，咁我知妈咪我都沟过好多条。佢哋令佢哋系好主动 approach 你，而令到样样你都称心满意。同你主动去沟佢，你掂嗰佢， 我都可以令到啲女样样称心满意。 似佢老婆以前咁样嘅两种嘢嚟嘅，沉船要去到沉船嘅地步，通常就系佢嘅攻势令到你咧就不能自拔啊！ 哦，梗系令到你唔拔出嚟啦， 拔咗啦。 喂，但我又觉得咁，即系如果你如果系负担得起佢所要求嘅金额，你咪同佢一齐试下咯。如果你真系中意佢嘅话，我觉得系可以令到佢变到一个真爱。 佢啲女咧就 起点好低嘅，佢哋咧好多咧，甚至乎后面有小白脸嘅，佢可能有个老公等紧佢搵钱去筹期去结婚。 啊，你呢样又咁有偏见喎、啊？你 唔系偏见嚟嘅，真系噶。 一埋牙你又觉得佢有训练，一埋牙你又觉得佢有小白脸，又觉得好多 嗱、啊，如果我唔系舐过九年前嗰单嘢咧，可能咧我就唔会咁主观认为个个都系咁，但系咧就我谂大部分都系啦。 因为我反问一下你啦，嗱，如果你出街或者你办公室识咗有个女仔，你觉得系想追佢啦，即系几中意佢， 嗯， 喂，其实佢都可以系后面好多仔啦， 嗯， 佢亦都可以因为好多 experience 好多前男友嘅关系，令到佢好似受过好多训练，因为你每拍过一次拖就系增加咗一次经验， 系。 咁有咩分别呢？嗱，你唔系諗住你出去正经 set 一个女仔唔使洗钱啊？ 嗱，我想讲两者不同。你讲嗰啲喺个办公室度沟佢之前， 唔需要办公室，短正常社交，并唔系在呢个黄色场所。 系啊。嗱，咁嗰啲咧，首先我唔定论为沉船先，但系你讲紧呢个性质有啲相似，我解释俾你听，有乜嘢唔相似？第一。你同佢交往得耐，即係普通交朋友啦，你点都会知道佢一啲 information 嘅，譬如佢做秘书我月入25,000，譬如佢做文员月入12,000-13,000，你大概都会知道佢会有几多钱养住佢嘅。嗱，嗰啲女呢，夜场嗰啲女呢，你係唔知道佢几多收入㗎、你冇办法知嘅。而佢个底呢，通常都只係一个串妹嚟嘅啫。而佢经过某啲人嘅训练，令到佢手法呢，係令到专系针对你呢一类嘅客，使得起少少钱，未必使得起好多钱、心灵可能会比较空虚。你如果一个礼拜蒲三晚嘅呢，你都真係好得闲，起码你唔使交人先。係咪、你唔使交人。咁即係你可能冇女朋友啦，或者同你老婆不如意啦，而佢就喺呢一啲空隙度渗入嚟，就俾一个 dream girl 嘅模样俾你睇，然后呢你就觉得係真、然后就继而係咁跌钱啊，买楼啊，买钻石啊，买礼物啊，买衫啊，各样啊，买金链啊，你发唔发觉啲夜场附近係好多当铺㗎？点解呀？咪就係呢啲啦，套现啊嘛、花都有得套现啊，100蚊咋。 我同意你讲嘅嘢，100% 同意。但我问下你，你知港女有冇听过港女呢个 terms 先？肯定有啦， 梗系有啦。 你知港女呢个 terms 点嚟咧？ 要有楼高潮啊嘛。 嗱，港女呢个 terms 咧就即系我呢啲80后啦，即系我初咧听港女呢个 terms 咧就系喺我16、17岁嘅时候先至初出现嘅。咁嗰阵时嘅出现嘅来源系咩嚟呢？就系、香港有啲女仔，你系正常识佢，唔系黄色场所识佢。咁你识咗佢之后，然之后佢系又要你买包包啊，或者佢食饭一定系冇可能 AA， 系冇可能 AA， 一定要你请，老卵凤你请，系啦，跟住仲要你唔请，佢系嗨你面嘅当堂，即系你唔买包，你系冇可能打得通佢电话，或者你打得通佢唔卵听嘅， 咁串， 系啦，你就算约，因为我讲翻我自己经历啦，我初十零岁嗰阵时，即系沟嘅一个港女。我嗰阵时系好捻单纯嘅，我嗰阵时就追咗佢咧，就超过一年嘅，追咗佢超过一年，即系我系嗰一年系完完全全净系中意佢一个咯。 跌咗 几 多钱？ 系追佢咯。咁跌咗几多钱？喺我当时嚟讲，十零岁都算多噶啦。咁陆陆续续个月都又请佢食饭啊，约佢街系例牌又睇戏嘅戏飞啊，你一个。即系你睇肯定买两张噶啦，跟住食饭食两份啦，跟住生日嚟必要送啦，跟住佢间唔中可能你啲靓妹咧好捻奇怪，依家都系好捻中意唔捻见电话或者跌捻咗落屎坑噶嘛，系嘛？你笑你应该知啊，系嘛？系啊，跌捻咗落屎坑，真系唔知系咪佢哋屙尿嘅时候好捻中意咧，唔捻知点样跌咯，跟住浸捻坏咗部 iPhone 啊，又要你买啦嘛。 系 呢啲即系太平常。咁 僆仔嘅時候就咁樣樣追佢，買呢樣買嗰樣咁樣，但係追咗一年都追唔撚到，係手仔咧。都拖唔捻到嗰只咯， 即系好似嗰个兔仔喺个圆圈嗰度，永远跑啊跑啊跑啊，前面嗰嚿肉都系掂唔到。 由此而来呢一种就叫港女咯， 港女。 但佢咧，佢好奇怪嘅，佢有一种最明显点样代表佢系港女，佢系会俾暧昧信息嚟嘅。 系， 不过出到嚟咧，佢系唔捻俾你掂嘅。 系， 咁有啲再高招啲咧，就系俾你掂少少，系啦，即系可能会拖下手仔，但唔俾锡。系啦， 系鸡场一样有咁样，佢对住你咧，未拣到嗰阵时咧，笑面迎人，一入到房就变脸。 吓，咁所以我先至咧，刚刚咧就去反问你，喂，你正经识一个女仔，同你去夜场识一个女仔，其实咧客观啲睇啦，佢哋做嘅嘢都系一模一样。所以我觉得港女呢个 terms 咧就系因为咧，你喺正常情况底下识到一个女仔，但系佢所表现出嚟嘅行为都系同一个夜场女子所做嘅嘢冇分别。 嗱，不如咁啦，我对港女嘅认识咧，其实就好皮毛，因为我一知道佢系港女咧，我就唔好啦。你对我冇兴趣，我更加唔会对你有兴趣。第一，嗱，其实你讲嗰啲你十几岁遇到嗰啲咧，我真系唔定要做港女。嗱，食嘢啊，睇戏啊，呢啲梗噶啦，唔通叫佢贴钱俾你咩？但系好啦，跌 iPhone 嗰啲咧就开始真系沉重嘅负担啦。咁呢啲如果跌完一步又一步，跌完一步又一步，跌完一步又一步咧，嗰啲咧我都可以呢、這个行为，我觉得已经类似鸡噶啦。我觉得佢系冇咁容易会咁样跌，同埋跌一次都唔，第二次都冇咁容易跌噶啦。呢啲有晒防备啦，入厕所咪唔好攞电话啦。 我系觉得夜场女子只不过系因应翻你个年纪、收入，跟住嚟再开始通胀咁啦，系咪先？ 嗱，正如我头上一集我都有讲啦，嗱，嗰啲夜场女咧，通常就食住你讲嘅嘢嘅啫。嗱、 啊， 你点样去沟啲夜场女咧？你肯定话俾佢听，我对你一见钟情啊，你又似我老婆以前啦，不过我同老婆离咗婚啦，而家想揾你替代佢，大概咁嘅意思啦。总言之，你就独一无二，我好捻中意你啊！我见到你又一见如故啊，各样啦吓，咁、啊、佢就食住啦。喂，既然我咁似你老婆，你成日玩都俾我遇到，俾你遇到我，而我咁独一无二，喂，买条2000多元嘅链，买条4000元嘅链，你大老细一晚玩饮酒都2000元啦。玩少两次买条链俾我得唔得啊？嗱， 条女都会咁问你噶，女朋友正经女朋友都会咁问你。 咁嗰啲系讲道理噶嘛？嗰啲佢知道你嗱，你如果平常社交场合，你如果识得一个月啊，你冇理由完全唔问佢你平时翻咩工啊？大概就算唔讲俾你听啊，譬如你逢亲九五时间就听唔到电话嘅。都知道你可能是做股票经纪啊各样啊，或者是做一啲总言之可能客户服务员都唔顶㗎，真係唔听得电话㗎喎、哦、个耳筒好似我哋咁戴住招呼緊啲客，佢真係唔得。你都会问下佢大概，即係你睇佢行为你都估到佢喂係老板级定打工仔先。你分到。嗰啲港女如果佢係即係即系换胶女啦，我简单啲讲，我都唔敢当系讲，佢都知道你可以大概屈到几多。夜场嗰啲咧，大陆夜场嗰啲咧系冇谱嘅。喺大陆咧系贫富悬殊得好犀利，有人可以1000多元一年搵紧，有人可以一日之内搵1-2亿都有呢啲人嘅。咁你烂身烂世嘅，你冇人知噶，坐埋去条女都可能唔知隔篱嗰个大老细，但系佢就系俾到钱。佢系无限咁深嘅，嗰个水深系你系唔知嘅。啊，我睇落可能好有，原来屌我打工仔，佢又唔知隔篱嗰个屌一脚牛屎，原来佢啱啱政府赔咗几幅地嘅钱俾佢，佢几百亿身家又唔知，个水深系冇办法知嘅。咁令到啲女咧，只系相信一样嘢，就是、相信你买嘅礼物，你买乜嘢俾佢，俾几多钱佢，去证明你有几爱我。咁但系我想话俾你知，大陆妹咧要钱嘅咧。佢一定即系佢爱你嘅程度好有限，因为佢哋个起点好低。佢爱嘅程度，我一样嘢可以肯定，佢可以卖身俾第二个男人瞓觉，俾第二个男人租质，俾第二个男人玩迪立玩 S M， 而养住自己真正嗰个老公，储钱同佢结婚。 啊， 呢啲系冇爱嚟嘅呢啲。 哦， 呢啲系不计较付出，总言之，边个搵钱都好，就系、是、个目标得一个，储钱结婚买楼。 吓，买架车揸，第日可以食安乐茶饭，搵一万几千一个月。佢个目标只有一个，佢哋嘅起点系好低，所以不能同港女相提并论。你话佢哋做嘅嘢系唔系可以类比咧？有啲似。不过一个是专业训练，一个是自己人生都已经识噶啦。而家十零岁嗰啲女都已经好识噶啦，又识援交，又识屈仔钱，又识 iPhone 跌落厕所。 喂，如果夜场女子佢有两种身份咧，即系可能佢夜晚先喺嗰度翻工，跟住日头其实佢都系有份正职噶。 你讲港女？ 嗱，如果香港咧，我系真系有啲咁嘅趋势，就系咧佢有正职嘅，但间唔中咧就系去援交或者真系喺香港某啲地方系陀地一流一咁样样嘅。 咩啊？两回事，有人想加入啊，两回事啊 ，OK， 咁啊，你讲点解唔系两回事啊？ 因为 俾人时间讲啊， 因为因为。嗱，点解我会咁讲就系，可能你喺夜场识嗰种女仔咧，同你日头识嗰种正经女仔咧，其实可能同一个人嚟嘅。不过你唔同场所识佢，佢所以表现翻唔同性格嘅啫，分分钟。 首先咧，其实咧，大陆妹同香港妹咧， 咁变咗咧，嗰个古仔咧，其实系可以系发生喺同一个人，但系。唔同场所嘅啫，其实你 get 唔 get 到个意思啊？ 我 get 到。 嗱，如果你喺夜场嗰度识佢，咁佢就可能系做翻一个夜场嘅性格嘅啫嘛。 嗯。 但你日头如果识到佢嘅时候，咁佢会唔会又做翻夜场嗰个性格？佢俾翻一个同样嘅结果你咧？ 咁我想话俾你知，咁呢个就系大匪讲嘅，喺边度识到啲边度嘅场所识到啲咩人？ 嗱，我自己就唔同意，点解咧？嗱，如果你喺正经地方识佢。咁佢如果要呃你嘅话呢，无论你喺咩地方识佢，佢都一定会呃你㗎嘛。你明唔明啊？ 嗯。 唔代表我喺正经地方识你，跟住我就突然之间唔等钱使喎，你明唔明啊？如果我系等钱使嘅话，你无论我喺厕所识你，我喺商场识你，我喺办公室识你，我都系等钱使噶啦。你嚟沟我。 嗰个手法冇咁过分嘅夜场女。 我觉得唔系手法过唔过分，系在于你喺咩 timing 嘅时候识佢咯。我觉得系。 嗯。 系啦，你喺佢可能揾够或者唔系太等钱使嘅moment 识佢，你就算喺夜场识佢啊，佢都可能可以同你做真心 friend 噶。 系，咁你要听下谭咏麟嗰只午夜丽人啊，难啲咯。 咁如果你喺正经地方识佢，咁你沟佢嘅时候，咁佢唔系太等钱使，佢咪可以又同你做真心 friend。佢如果好等钱使嘅话，其实即系另一个 term 就系兵咯，观音兵咯，就系收兵咯。即除咗港女之外，仲有一个观音兵，就系佢收你做兵，然之后你不断泼水俾佢。 嗱，我想话俾你知，曹操都有知心友，但你系唔系曹？你可唔可以做到曹操知心友咧？我话俾你知，经夜场识嘅大陆妹咧，你系夫嗰间夜总会识佢咧，难啲咯。佢身份定型咗你，你系客。佢同啲姊妹会研究，啲姊妹会教佢点样屈你，佢系不由自主嘅。 即系如果佢日头识嘅朋友同夜晚识嘅朋友， 咁就唔同啦。咁就唔同，因为你嗱佢有安全感啊嘛，佢唔知佢知道你唔知佢做夜总会嘛。所以啲女你会发觉影啲相全部遮捻住晒，唔想上镜，佢唔想俾人知啊嘛。你个好馨香咩？ 即系我系觉得咧，就佢屈唔屈你钱咧，视乎你咩摊名识佢啦。佢如果咧揾够咧，咁佢又唔会太屈得你咁犀利嘅，或者喂咁讲啦，因为我其实我想讲呢个 topic 沉船，点解要讲呢咁多嘢咧？就唔系话分享骗徒嘅骗案手法嚟嘅。其实我系觉得咧，即系我系想带出咧，就系如果你即系好似我细路仔沟女咁样，每一条女咧都系有个银码嘅。即系譬如你约佢去街，佢食啲乜嘢嘢？即系佢譬如佢可以同你 坏咗啊！坏咗啊！我呢个嘢听唔到啊，完全 继续继续讲。 嗱、啊，即系细路仔沟女咧，你约佢食饭，佢可以食翠华嘅，咁又一个价啦。 嗯。 咁你约佢食饭食 Outback 嘅又一个价啦。 嗯。 锯牌有个价，咁其实同你大人一样啊，你 call 条女。每条女都系一个价啦，咁其实你负担得起嘅时候，好似我僆仔负担得起 Outback 嘅时候，咁我咪沟到佢咯。咁沟到佢嘅时候，咁一样都系做同样嘅嘢，咁佢又变咗一个正经女朋友咯。咁如果我一路负担得起佢所要求嘅，即系一啲生活嘅日常开支啊，拍拖嘅日常开支啊，咁变咗就久而久之就可以去到一个稳定嘅 relationship， 就可能谈婚论嫁咯。 我想问你啊， 咁变咗就系、是。沉船就系、是、我想讲嘅就系沉船咧，你负担得起沉沉下，而你又对佢几好，佢又觉得你唔差，然之后久而久之就可以成为一段正式嘅关系咯。因为咧，我就完全唔相信，除非咧条女就好有钱啦，我就唔相信咧你同一条女一齐，你系可以完全唔需要使钱咯。 嗱，呢个并使钱呢一样嘢，另一样嘢，我先唔讲使钱。嗱、嗯，但首先，你咩叫一日系鸡，永远都系鸡呢？若然佢嗱，你话佢如果你系经过一个夜总会渠道，或者系总之黄色涉嘅渠道识佢，我话俾你知，我试过四年一条女，我都系经过非正式渠，即系一个黄色涉嘅渠道识佢。我中意一日同佢闹交，我就讲错嘢，我话你鸡嚟嘅啫，即刻反面啊！佢自己都会自卑啊！佢最差嗰一刻俾你睇过，佢永远都会谂你几时，即系如果佢精少少，嗰时佢细个啫，精少少嘅人，佢都会遇到一日，我会咁样讲啊，你鸡嚟嘅啫，你仆街！即系闹起交上嚟咧，有时你讲嘢咧就口不择言嘅，你明唔明？ 唔系，我觉得如果你会咁样闹咧。只是显示你个人咧嗰个素质咧， 我系噶， 系啊， 我系系， 因为调翻转可以，即系英雄莫问出处啦。即系我可能僆仔出嚟嘅时候，我可能就喺码头做搬货做孤呢嘅，咁唔通跟住之后我同咗，跟住可能我好景咗嘅时候，跟住唔通佢又会吊鸠我？即系你初初都孤呢嚟啫，咁 啊有呢啲人、啊，你初初卖白粉噶啦，你而家做新市做政客做议员。大班人都咁讲啦，台湾啦，例如， 我觉得呢一句冇意义，最主要系睇依家咧，你嗰个关系咧，你系觉得开心嘅，咁我觉得沉船冇所谓嘅，咁因为咧，沉船你觉得点解系一戇鳩，系因为最终咧个结果系没有开花结果，咁你先至认为系你俾人。你俾人呃啊！你俾人老点佢呃鸠你钱 咧？佢要嘅钱你系负担唔到嘅。嗱，我想问你啦、嗯，一般嘅香港打工仔你搵几多？两皮半， 差唔多啊。 好，两皮半。佢哋喺夜总会坐亲就五嚿起标，我当有四嚿真正六袋。如果佢一晚坐到一台400，咁你计下佢嘅月入系过万啦，出埋街嘅。有2000蚊嘅咯，2000蚊屌一炮或者两炮，跟住瞓觉嘅咯。如果佢30日里面佢稍微有知识，佢有10日出台嘅，出台啊，佢哋叫做。十日乘2000有20000，20000再加1万30000嘅喎。咁若你觉得佢追求紧系乜嘢咧？有一个嗱，譬如你有30000蚊收入嘅时候，你追求咩？只手要有只捞啦，呢度要有条链啦。咁佢买亲嗰啲嘢，肯定唔系善男信女，唔系叫你买个公仔俾佢啦，公仔几廿蚊就摆弃啦。 我即系 你买唔到几耐噶。 即系我自己都唔系嗰种，即系我搵得多钱，我就会买乜嘢买乜嘢噶。 佢系啊嘛，佢麻醉自己啊嘛。 因为我识过有啲夜场，即系做黄色事业嘅女仔啦，后屘我都同佢做咗 friend 啦。咁佢的确。佢初系因为有啲事所以出嚟做，咁佢咧揾够嗰嚿钱之后咧 就唔做啦， 佢就唔做， 有 真系唔做，佢又回复翻正常生活，过翻一啲好正常收入，即系唔系啲突然唔系可以过好奢华嘅。 可唔可以介绍俾我识啊？我觉得佢有种。喂，头先你讲嗰条女我都想识，我真系好有兴趣识。佢翻到转头，好劲啊！真系，我谂10个冇一个系咁。 我自己识嗰啲，我就唔方便介绍俾你识啦。 点解？ 因为佢哋知我好多秘密噶嘛，即系 我都知你好多秘密啦。 唔同，因为唔同地方嘅女仔，即系大家个身份唔同啊嘛。 阿肥老板中意奶挞，我都知啦。你嗰啲嘢我唔知咩，你觉得？ 唔系，有好多私隐嘢。咁我又想讲翻就系、是，即系其实呢个 topic 系沉船嘛。 嗯、 我同你拗咗咁耐咧，其实系主要咧就系想，即系一人咧就持一个 theory 啦。嗯、你又觉得咧夜场女仔咧就欢场无真爱系嘛？ 呢个系客观现实，同埋佢哋真系而家已经有咗。以大陆嘅场我玩过嘅咧，就真系有专业嘅训练。佢系主要其实咧就唔系喺你酒钱或者坐台钱嗰度搵，嗰度好皮毛。买层楼翻嚟都有啊，大把呢啲事例啊，叫多条佬买楼啊，嗰度先系搵大茶饭啊嘛。我哋识得个 friend 都买层楼俾条女啊，不过条女嗰层楼廿万。 咁我就始终都系嗰个立场啦。欢场系有真爱嘅，视乎咧你好唔好彩咯。因为同你正常识嗰个女仔，你唔一定系个个拍拖你就可以结婚生仔噶，唔系包。 佢本身都自卑啊，你好难沟，鸡仲难沟个女啊，话俾你知。 嗯，咁 你知咩叫鸡难沟个女啊？即系夜场女仲难沟个普通港女啊！佢哋根本已经对你有睇法，佢见嗱衰嘅男人太捻多。 唔系啊，我以前都沟过，我都试过嘅。 你靓仔啊嘛， 你又系呢句。 我靓仔嗰时候我都沟到啦，但系如果你冇个样而纯粹讲话，屌大家做工厂嘅，或者大家打一份好普通嘅公式嘅。咁样去日久生情，好捻难咯！人哋大捻把对象，使鬼同你日久生情咩？ 咁你正常识嗰啲女仔，如果佢靓嘅话，佢中意你，咁你都可以话：咦，你靓仔啫，所以先至唔贪你钱。即系一，我觉得全部都系一样客观环境嚟睇嘅话，只不过就系对你喺欢场，你又觉得有偏见咯，你又觉得佢系训练过嘅，哦，你又觉得佢系有好多好多老细嘅， 系人哋话俾我知吓训练。 咁我自己就即係可能年代唔同啦，我識嗰啲後生妹，我由最初開始就已經知道呢有兵呢樣嘢囉，有好多兵呀，有好多溝佢嗰啲呢，佢哋唔會拒絕，就算同你拍咗拖之後，佢唔會 delete 嗰啲㗎嘛 ,contact 㗎嘛。佢仍然都會照俾佢哋溝㗎，仍然佢哋會你去街佢一樣都可能會照出㗎。 我個女仔40歲，我個 friend, 普通 friend 40歲都仲有觀音兵啦，個仆街。 所以沉船呢一样嘢就係话我坚持啦，我坚持就係都係同正常女仔冇分别，因为佢哋始终都係人，你如果係有足够嘅好心地啦，或者你有足够嘅耐性对佢好呢，佢如果觉得你係值得嫁嘅一个好男人呢，佢就会变返一个真㗎囉。咁当然啦，都要始终佢性格系咪真係嗰种极端地贪钱啦，咁佢就唔会諗呢一样嘢嘅。咁如果佢一个正常少少嘅女仔呢，佢可能觉得钱佢到咗某一个位佢就够嘅话，咁佢会考虑囉。佢考虑系咪同你结婚。咁 人嘅贪念系无限嘅。 咁所以咁 你讲嘅成功例子系有。 啊。 100单唔知有冇一单。1000单可能有一单。 咁依家正常社交，你结婚生仔离婚率都好高啦，都系一样嘅。因为依家个风气就系钱系紧要过好多嘛，全部向钱 开。所以咪话鸡仲难沟个女咯。 咁所以 可以沟噶。 所以我先觉得正常女仔同鸡都系一样咯。 冇见咁多嘢，冇咁识得试你嘅，系因为人哋专业训练啦。好似 不过你搬场识嗰啲女仔，你系少咗嗰啲村姑嘛？你正常女仔你多啲可能薄啲啊嗰啲，咁所以你先至会觉得 我上次咧，系咪带你去惠州嗰度啊？即系东莞隔篱嗰度啊？你发唔发嗰条女一埋到嚟就搭住你个大髀啊？呢啲全部都系训练，然后跟住帮你针灸，呢啲全部指定动作嚟嘅。 冇，因为我点解觉得一样，系因为可能我正常女仔我都系沟靓嗰堆，跟住欢场女仔我玩嗰啲都系玩靓嗰堆，咁所以靓女咧系欢场识咧，定系正经场所识咧，都系一样嘅。系啦，咁你正经场所识一啲冇咁靓嗰啲，咁当然啦，梗系会多啲正常嘅。机会率可以， 我下集哎呀 Kurt 上嚟做嘉宾嗱，佢咧阿 Kurt 咧就真系后生过你，佢就沉过船啦，系咁贡献啊，捐血啊， 我以前都系啦， 嗯，你都试过沉啊？ 我喺少十零岁嗰阵都试过啊，个个都试过啦。 沉咗一路都系，好似个系啊，沉船咧就好似类似咧，大家喺宠物店咧见到嗰只白兔仔啊，喺个圆圈嗰、那个圆圈喐嚟喐去，前面有一个肉，但系永远都勾唔到嘅。 唔系，我觉得沉船系开心噶。 沉船系开心，系好刺激。我都话， 因为点解我觉得开心？因为嗱。首先啦，我要负担得起，我先至可以 keep 住沉落去噶嘛。 系啊， 如果我负担唔起嘅话，我好捻快只船就已经沉捻死咗啦嘛。 系啊， 系啊，咁我系负担得起，所以先可以继续沉落去，会系好开心。因为嗰一刹那，你又会觉得佢系完全系一个女神嚟噶嘛？呢、這个世界上系冇嘢比佢更加完美噶嘛？ 嗱，你讲嗰啲系正经女仔，或者佢咧就接第二个客嗰阵时冇俾你见到，但如果佢系夜场妹，你明知。佢今晚就坐緊第二個客嘅台，你明知佢轉頭就會同嗰個客出台， 啊、 你就好撚 sad 噶啦。 唔係，我以前試過吸， 就快啦，係啊，就快啦。喂，咁嗱，而家又半粒鐘啦，咁沉船呢個話題咧，實在需要大家 總結啦， 需要大家俾多啲 feedback。嗱，有人就話好悶，有人亦都好想聽啲深度話題， 啊、 想繼續聽。 有人咧又覺得歡場無真愛，有人咧又覺得咧，其實雞都係女仔嚟嘅啫，雞都係女人嚟啫，係啦。 咁大家咧都係一炮三響 ，share、like、留言、subscribe 啊。在留言嗰度话俾我哋听，中唔中意听呢啲所谓嘅有深度嘅话题？我哋实在可以讲多三集讲呢个沉船嘅， 系啊，讲真 深入研究。 啊，呢啲你即系唔需要下下都就系嘻哈哈嬉皮笑脸。 系啊，若然大家亦依然想睇相睇片，讲边个场好玩咧，又可以留。咁、啊、我哋就知道下一集应该做咩噶啦。吓、啊，咁啊，唔阻大家先。啊，系咁先，拜拜。